所以2018年第一个我得餐呢条头先六 年 即九年后先六咗成20分钟先知冇开咪整佢个肺啊冇意思啊嘉宾。哎我当吹水啦即係同我去日本喺食饭吹水啦我记得。 哎我 係 收人我 係 路過 嘅收 人 者。係啦咁今次咁呢頭先發現熱身完就講下啫但係講下2019年2018年啦就比較大型嘅即係叫負面新聞啦。 嗯。 即係就係 FS15 嘅。 DLC 嘅產業。係啦應該比較就 係。係兩週年之前產走咗個當監督同埋產走咗個四個 DLC 裏面其中三個嚟慶祝二周年紀念呢樣嘢都真係奇蹟。 即係嗰單嘢，因為嗰單嘢其實喺香港係其實幾多媒體報嘅。 點解咧？ 因為遊戲媒體一定有㗎啦。 一定有啦，呢個 係連幾個平時做開始高科技新聞嘅都有講呢單嘢。 點解咧？例如， 因為始終因為嗰陣就係喺兩週年啦。咁佢塔巴塔田真端就。突然宣布就话离职，咁就四个 DLC 就三个 cut 咗，咁就同埋就系话专注做埋专做嗰个做个新 IP， 咁大致就公布啦。咁坊间传个讲法就系佢Square 咧话因为蚀咗37亿， 唔系官方，系官方讲法嚟嘅，唔系坊间传闻嚟嘅。 官方讲法 就系有 official document 话蚀咗37亿嘅。 系啦，佢蚀咗37亿，咁就 跌咗 再37 yen 啫。嗱，如果美元嘅话咧， 美元嘅话就咁呢个真系要食啦。 美元吊死佢啦！点解 呢个系应该蚀到剩翻个壳噶啦？同当年 Square 俾边差唔多噶啦。 即系因为但系如果37亿啊，等大诶听友嘅印象就系37亿即系几多？$3,700,000。 嗯。 喺美国呢係连个 B 级片都拍唔起嘅呢个价钱系。即係讲一阵係好少钱嘅。 一啲都唔多。 唔算多唔係唔算少。 如果你細心數即係当俾你聽即係畢竟呢、這个你问啲 production 都係由 BD2 度拉出嚟㗎啦。咁 BD2 人少亦都至少82至85个人啦。82至85个人每人都每人300,000。咁你成12个月咁你都见冇5亿啦。咁你計埋啲燈油火蠟啊、電腦啊、租電腦啊、credit card嘢嗰啲，咁嗰度都已冇咗至少嗰度37亿嘅一半以上啦。咁所以其實個37亿根本就起接近係起業嘅一個 基本 價錢嚟嘅。咁所以佢話37亿對 Square Enix 呢種級數嘅遊戲開發公司嚟講，唔係蝕錢咯。你知道嘅，至少佢而家至少有3只做緊 Triple A title 啦，七 remake。方便出面咩Kingdom Hearts 3同埋一路都冇聽過嘅咪只係公布咗一次嘅 Adventure Project。因為呢個至少呢三隻都至少都係要多過30亿以上嘅 cap 啦。如果咁三隻算什麼 呢依喺日本情況日本對呢件事嘅反應外間反應點先即係外間啦唔係好嘅你唔計業內嘅。 外間反應，唔係嗰一班亦都 shock 嘅，啲 fans 都係覺得哇唔知發生咩事啊！咁畢竟佢都係一個好耐冇發表新情報嘅時候，突然間哇有個新 ATR 喎、哦，即係佢11月3日喎，仲要兩週年之前喎、哦，一定有勁嘢啦！大家心話係真係有勁嘢，因為就講俾你聽，我哋會個 producer 田恩端會走，咁之後四個 DLC 裏面有三個就會剷走，即係網上接近毫無好消息嘅情況之下，恭喜恭賀呢個二週年嘅地步咯。 點算恭算恭賀咧？ 根本好奇異嘅恭賀，咪就上邊講埋二週年嘅計劃嘅，即係有啲即係同。Square Enix Square Cafe Global 第七版啊，之後有呢、這個同Anime Store 合作有啲 goods 賣啊咁樣嘅 character 嘢咁樣啦，同埋佢哋仲好奇異地，佢哋仲發表咗，即係除咗而家整翻嘅唯一一個episode Arden 嘅，即係最後大佬嘅 DLC 嘅新 trailer 之外，仲有呢、這個免費。嘅新 update 同14 Crabble 嘅一個 side mission 咁嘅 game 俾你玩，嗰個又做得好足喎，嗰個做得好足喎，啊，咁你做得好奇異啦，點解你唔用呢啲資源放落個新嘅 DLC 度咧？咁之後到即係佢哋慶祝嘅呢一段二週年嘅呢段時期，佢哋曾經因為由大阪開始橫列全國咁樣嘅個 anime store 嗰、那個15嘅 anime store， 咁佢哋曾經去過由大阪開始嘅關係咧，大阪佢哋啲 team 內嘅人有同啲 fans 咁樣嚟嘅，佢哋跟住話咗咧係其實我哋經驗啲音係錄好曬噶啦，即係啲配音啲嘢錄好曬噶啦，佢哋都好 shock， 唔知點解無啦啦 cancel 咗個 project， 咁所以佢哋都問啲 fans 我哋用咩？你想以一個咩形式 嚟，因為我哋都想用另一種形式去完成嗰三個 DLC。你哋想用咩形式去完成？即係佢揀咗有小説啦，有漫畫啦。 其實 如果漫畫 DVD， 咪最緊就哆啦 A 夢，哆啦 A 夢先最簡單。 最平嘅嗰度咯。 因为录音啊嘛， 录音啊嘛， 冇嘥。 但系最有诚意嘅做法都系有只 game 都冇可能啊， 可能啦。 但最低限度就你用 game 内嘅 cut in 先做翻啲动画出嚟咯。嗰、那个应该系比较成本唔系一定做咗啲嘢噶，唔会冇做啲嘢噶，即唔系即唔会纯录音就算噶啦嘛。咁所以应该或多或少其他嗰三个 episode 唔会完全冇掂过嘅，一定有啲 cut in 先应该做緊嘅。咁至少嗰啲 cut in 先攞返嚟用囉，即係唔係用 future CG 嗰啲喎，即係 game 内嗰啲 character 嚟做 cut 先嗰啲喎，嗰啲要做应该都唔贵囉，我觉得唔需要咁多人手囉。 因为而咁好啦，咁大致上外间嘅就呢个讲法啦。咁你里面啲有咧，即系有冇听到收到咩路边社嘅喺里面社内嘅路边社消息啊？ 咁我收到嘅路边社消息，都唔系路边社嘅社中之人讲嘅。 即系总之就系嗰啲，总之就系江湖传闻啦嗰啲。 中之人啦，咁有啲有一个原佢由一个西班牙佬咧就 versus 年代就做到15嘅，佢做 programmer 嘅。咁咧佢嗰时佢都几捞不满，但系点解？因为佢改晒成只 versus 13，根据佢嘅讲法啦。咁佢冇细冇讲好 detail 咧，因为佢冇记得 detail 咯。咁佢话咁嗰度我会问佢：喂，田恩端发生咩事？田恩端发生咩事？佢唔系好知发生咩事咯。吓，佢蚀咗37亿俾人查，唔系即系佢辞职喎，全职。冇嘢啊，点会辞职啊？咁话根本呢个37亿个嘢 make up， 根据佢嘅讲法啦，嗰个西班牙人嘅讲法啦，只要呢个37亿嘅事先 make up 嘅啫，事实揾个理由炒佢，炒佢点解炒佢？只要你知你都唔系唔知 ，S 即系毕竟佢系日本政社员，好难炒啊，咁难炒咯。咁你想开间新公司啊？我俾你咯。咁你知道啲嘢。你真係即係不理啲低油不落啲錢，你揾到翻嚟，咪試下呃過你又炒你咯，好拉計中計嘅啲嘢就。 日本大公司嘅高層遊戲界咧，依招成日用噶。我自己仲係主要寫遊戲新聞年代咧，我跟咁多幾單啦。有啲嘢就咩炒就自己開，有啲就公司俾錢去開。總之就係咧，唉數你，總之走啦走啦，俾夠錢你，唔好煩我啦。咁我就應該就得罪全民得罪老得罪。 唔係就係另一個中之人咧，就話即係嗰個係另一隊 team 嘅。係 啦， 另一隊 team 喺外面睇到咧，就一路咧喺公司內都有傳聞咧，就話田恩端會走10月領到啦。佢根據佢嘅講法就咁之後咧，佢聽到嘅版本咧就話田恩端同社長炒台鑊，為咗個新 IP 同社長炒台鑊。 即係而家話傳聞話會將會放投放之前嗰個新 IP。 唔知系咪嗰只？總我哋淨係知道佢會做緊新 IP， 但係新 IP 係唔係佢想做緊新 IP， 我哋唔知道。總之佢就為咗新 IP 同老實走大鑊。咁可能就因為咁，所以得罪咗高層。咁唯一咁，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忘年會有一個有呢個有一個無聊威力請好多 game creator 上 有咧，我最真係我 重山羊有份上噶嘛，我重山喺度追問啊，好好笑啊嗰個係決定咗先炒第一場，即係炒咗第一之後你先決定炒咁最搞笑我呢仲有邊個咧？仲有齊藤洋介喺度噶嘛？齊藤洋介係Mia 嘅 producer 同埋 Dry Quest 11嘅 producer 啊嘛， 成班 咁之後田一端就話唔係，我一早講咗走咗先，之後先至炒咗嗰堆嘢，咁之後咧我齊藤洋介嗰啲朋友阿爹嚟嘅，哇！買俾我講笑，唔係點解重山羊會追問咧？咁其實我都笑得有少少拉冷嘅。咁因為原本咧出 remake 咧就西方國咧超有份做嘅，咁而家西方國咧知咧就中途應該就炒起咗佢，覺得佢做得唔似翻咩事，所以之後先至有大概喺2016年尾，咪2017年到啦。就你會聽到個新聞就係、是、唔新聞啦，就一個情報就話將個七 remake 嘅 project 由外注變翻做 internal 做，咁所以咧 点解松山人会不断地追问咧？系有原因嘅，佢网上有少少怀恨在心咁啊。 同埋有一就系咁，有花生嘢食就尽噶啦。 咁当然就咧，我唔系好明显咧，大家我围内点睇？围内都觉得唔似系唔系俾人炒啦，至少太个时间太吻合啦，系咪啊？你佢唔系俾人炒系冇可能嘅事咯。 因为同埋呢时间就系，因为你太突然就系，因为你问冇，因为可能就系你合理嘅理由就系、是。你公开的理由 不是一个理由， 解不解释到你的就是那件事，除非是真的，就是三千多万这件事，除非你再将那三十七亿美元而已，不是说小事，不是 他最低限度，他要做到衰的事，做到似十四初出的时候那段事，股价跌，品牌跌，钱跌， 或者是用一个更加直接例子，Tales 馬場英雄 啊，係咯，馬場英雄，但係同一時間喎，馬場英雄其實而家係 Square Enix 做喎， 係啊， 咁馬場英雄咁其實社長重田社長係俾咗間 studio 啊馬場英雄做噶嘛，個咁唔知 Sony 啊 studio something 啦，其實個 project loan 咁嘅嘢，嗰個一路以嚟淨係你淨係知道佢做一個新 project， 但係唔知個 project 係咩嚟，我淨係見到幾啲 concept 喺 Famicom 嗰度嘅啫嘛，佢淨喺上年九月嗰陣時，你淨喺個 PlayStation 2 lineup tour 嗰度，你先見到一條 teaser。喂，如果两间都是2017年起业，咁点解田一尊系蚀钱，嗰、那个系生产？两个都不是生产嘅啫，点解嗰几间马场会冇事，田一尊会拉嘢咁多张？见到就系应该田一尊多咗高进， 而家就得住方丈， 得住方丈冇运行。每同埋同一时间，如果系一个应该啲，如果系一个好正常地走嘅话，咁或多或少都会有啲业内人士会祝福佢噶。我嗰時喺度睇咧，係冇嘅，即係嗰陣時，即係因為做完十五之後有幾個走咗啦，即係阿打啦，就直良又有啦，同埋做唔係嗰個做另一隻 game 嘅，做音樂嘅成員張青啦，佢同阿田一啲合作係做 Chris Core 做 Disturbed Office 音樂主要嘅，同埋Silvasi 所 Conosita 而都嗰個音樂嘅嗰個 composer 啦，佢哋其實合作得多噶嘛，咁即係零式又係成員再作噶嘛，咁嗰兩個全部冇人去祝福佢嘅喎，即係應該係一件不愉快嘅情況之下，俾人炒咗嘅一件事嚟啦。 最後咧就係、是、一去到，因為依啲情況就係、是。我自己跟即係喺業界幾大咗就係、是，當老細要炒你咧，就算幫揾到好多錢佢都可以炒你。最簡單就係少少苦啫嘛。佢話講嘢就係你得罪咗新老細，佢就話知你話 得罪新老細咩？唔係逆勢咩？ 唔係小組小情況就好似話新老細上場， 但係個即係越即係小到跟嗰個老細失勢，另一邊上咗，所以先至咩咯？我聽個版本就 唔知啦，因為據我所知，我聽到就係話，因為新社長上台，佢睇佢嗰小太長， 上資源得太多， 正應該講以一揾錢嘅比例嚟講咧。M.E. 是不穩，是不夠的嗰啲。咁啊諗下，佢手遊咁低成本都揾到咁多錢。 唔係，我用1000万我揾到10亿翻嚟。我做咩要等100亿先至揾到110亿翻嚟咧？ 因為日本手遊價，日本遊戲價係完全係嗰套就係揾快錢啊嘛。又即係反正當暴雪都出手遊咯。你講咩啫？暴雪。 但係而家冇咗呢支歌唱啦。而家就根據都手遊呢樣都玩5、6年啦。你都唔可以好似。頭嗰兩三年咁，哇！你 randomly 出隻 low budget 嘅 game 都有人玩，而家冇呢支歌仔唱，而家都竟然越做越專啦。喺2018年班手遊啲公司都話冇2017年賺得咁多啦，有啲仲蝕添，得幾間賺啫嘛，其實。嗱 ，side game 得 club DW 都算係嘅 DW。 我估冇事到都賺地嘅，即係跌落去呢個層次嘅就唔好講啦。不過嗰個係 under Sony Plex 嘅 ，under Sony Plex 嘅。咁你會發覺而家手遊都越做越專噶嘛？你會發覺佢哋傾向咗越做越專噶啦嘛。所以其實都複雜咗嘅，冇以前咁簡單話揾快錢呢樣嘢咯。 即係講翻實嗱，講遊今日主要講十講遊，我吹日遊戲吹水啊，當即係當我平時我食開飯吹水嗰啲嘢啦。嗱，講遊戲界啦， 剛才我們第一 part 錄不到講到就錄到一半發現都沒開咪嗰時呢就講、是、到就係、是、究竟嘩大佬即係蔡瑪倫究竟幾時演出到啊。佢動畫播完好播完大半年啦。 我連 Anime Summer 都見過佢哋啦。我嗰時望住嘩班友跳得幾唔齊喎唱得幾唔搭喎好冇練習過嘅感覺。 你唔好期待佢好似好冇練習。你唔好期待佢艾媽或者係艾媽唔好個 level 嘅。 因為緊接佢哋嗰個係少女。 少女升歌劇。 少女歌劇啦少女接著少女歌劇嗰啲好齊嘅嘛大佬。 叫佢就唔係咁我呢個容許嘅因為就係、是、佢始終就係佢訓練唔夠，然後就係佢都唔係玩翻玩依樣嘢。咁我可以理解，但係我今日我試過五，我睇咗一大大賽馬嚟打俾我宣傳廣告，我第一反應就係未仲未出㗎。 我都以為出咗嚟啦。 但係問題就係佢仲未出嘅，嗰下先離譜啊嘛。喂、大佬，嗱有啲嘢咧就有啲有手遊咧就咩？佢動畫未播完，佢手遊自己閂咗門啦。即係咩？今季佢上季嗰套咩？西翼少女咁樣，都動畫未播完就收啦。 阿斯卡呢？係咯。哇！我真系睇嗰度动画，望住哇！你 sell 咩人噶？玩窝文啊！ 唔系我明 白，你 sell 咩人噶？真系，我真系拗爆头！你 sell 俾咩人噶 ？sell 俾我哋呢岁数啊？我哋唔会，即系我哋唔好拍呢啲。 唔系窝文唔紧要，你都嗱呢样嘢其实唔系第一次噶啦，就系、是、到动画未播完，即系就收嚟咗门， 就已经收咗皮噶。 收咗皮啦， 收咗啦， 所以唔係第一次嘅，隔平均一類型手遊係噶啦，幾個月佢一發現都聞到陣糯味，唔掂佢就斬噶啦嘛。 咩咯？另一隻咪細低嗰只 Chaos Dragon 咯， 唔係幾個月佢一聞到幾個月，因就係一手遊咧幾個月其實應該講咧三月半年到咧，你入 份份即係超甜甜啊，可唔可以生存到 你講你冇咗幾隻，即係你話可能咧一開就係大佬嘅新 game， 跟住古靈精怪點解班新先生爆下紅噶嘛？如果你籌咗三個月都半年都你揾唔到班客嘅話，你之後你都唔會期待佢爆得出嚟。 咁所以唔係所以咪奇怪，咪 Saga 哇瞬間有1000萬 download 嗰度啦，都覺得哇咁快嘅都出咗唔夠一個月啫。咁另一隻舊啲嘅有隻叫做就Clean Note。是一个用格林童话来做啃的一只手机 game 啦。那个不知出了大概不知三个月1600万 download 了什么事 三个月1600万真的很夸张。 什么事不是那他出了不知一个月那时候600万什么事这个 game 有什么特别但放金量不多他不是当听的。 很简单就是FGO 现在第五年啦。 边有 五 年咁多啊？ 第四年啦， 三周年咯， 第四年咯， 入第四年咯，系咯， 第四有四年啦， 嗯， 千五万啫， 嗯，千三千四百万， 唔系download数啊，入版啦，我当入版啦，入版有千万啫嘛，庆祝千，庆祝千五万啫嘛， 系咯， 但系又系，今日接啱啱之后做统计，但系佢一次单一货今日开成千万嘢， 千万就系咯。 谂下嗱，我睇个我初睇个表有啲惊讶就系，咦？之前放咁多嘅一年份我信嘅，因为佢一年份咧平均最多一年份就12-20万日元一年份最多嘅，咁一讲一句10000 yen 啊，一句我想低货啊，一句我14万啦，一句我有两个月放咗2万，我两个月放咗1万咁啊，14万啦。算低貨啦， 唔 係低貨嚟嘅，唔係低貨嚟嘅，低貨嚟嘅。 我哋陳子豪乜嘢衰？ 唔係真唔係，我好似我好似外方物阿超監咁樣嗰種貨法，佢話 副主任貨到點啊？我想知。 我手痕初九啊，抽啦。我頂你個手痕啊！嗰啲又係手痕。 哇！我見佢好撚多寶五嘅喎，啲 佢抽錢，咪抽黐線嘅。不過要唔好，咪佢有病冇講，即係好啊 ！F 佢唔真中意 F 是啩？ 佢唔中意非系列嘅，首先第一 样 嘢。 知唔系咁样样就非系列嘅，因为佢有魅力嘅。咁我好多人都奇怪话，有我可以我访问另一个朋友咧，跟住问我吓，佢、最初知道我玩嗰时吓乜嘢玩嘅咩？咩唔系冇增 face 喎？我几时话增 face 啊？我哋冇乜特别感觉嘅啫。 我另一个喺我公司入边，你冇增 face， 唔系我系好讨厌 delay work 啫。我系好中意我好中意睇半嘢。 唔系，我 有强调，我系好憎。 跌落咗先，但系又唔知，好奇怪啊！唔知点解好多人，有人觉得咩唔好争咩？我好似我冇闹佢呢间品牌，我冇留意啫。 嗱，你经常见到我喺度闹盐村，我系闹跌落咗先，我冇闹过睇门。 即系好奇，就系嗰阵嗱，非 O F C 咁样，佢 download 数唔多噶， 係即係絕對唔算多，但係 唔算多。 佢揾得夠多喎、啊，大佬。甚至其他怪獸話彈珠嗰啲，其實佢揾咗其實佢單數唔係特別多，但係佢貨金量多嘛。 嗯嗯嗯。 當然有一樣嘢就係呢啲公司有一樣就係佢 FGO 咁樣，佢本身即係佢都周落本嘢，唔係真係好用心做嘅，因為要俾就係、是。 唔真 係 Type Moon 嗰邊好用心做 嘅，依一輩做，唔係依一輩都好用心，因為就係佢自己講嘅，一個新角色起碼要搞半年嘅時間。咁你新角色又搞半年啦，舊角色定期又要翻身啦，跟住新劇本啦，其他嘢，喂，劇本唔係話一早交係佢，我唔相信嗰班大帝會一早交咗劇本俾你咯，有啲拖住有黑，截稿就黑，跟住交劇本就係一交又 黑截呢啲冇我覺得。最差極點都係夠，即 game 要上架三個月之前一定要俾。呢個冇，因為冇得 delay 嘅呢啲咁，唔係因為畢竟做過啦嚇。以做過嗰度嚟講，呢啲你個 schedule 一甩咧，你真係全部甩曬嘅。你所以呢、這個佢點甩極咧？三個月之前個劇本三個月之前一定俾到佢嘅。 但係經過又 但我都講咗俾你聽㗎啦。delay 嗰陣時有400多人 噶 嘛，有一半做 FGO 噶嘛，一張需唔需要一半人啊？200多人做喎，呢個係 G4A title 嘅人數嚟喎。 應該咁講就係應該咁講，當你劇本最黑交到你時候咧，你唔諗緊就係三個人24小時唔得啊，六個人24小時咯，嗰只啫嘛。喂，就取情況就係去到就係爆，即係因為咧，跟呢個係落蘑菇喺自己日記講嘅嘛，佢自己講翻當時寫寫第一章最終嗰個時候啊，佢話第四佢自己講嘅第七章嘅劇本咧字數 double 咗嘅，字數 double 咗分部分量，跟住喺最終章，佢嗰時呢個佢自己原文照譯就係佢話嗱，我寫咗塊個第一章，你東出精井你兩個二四章三五章每人加埋20K 就差唔多啦，跟住兩個好冇問題，跟住阿蘑菇。有啲唔妥，不過算得唔得閒理佢。跟住好啦，第二張好啊，第二張20K，第四張得40K，佢死人無辜。跟住阿英姐，第三張第二張係英姐嚟嘅，跟住第五張就係兩張啦，第三張20，第四張都係20，加40K，跟住喂大佬啊，你知我叫你加埋20，你加40，跟住咁呢張係限咗。我接唔出俾一個本來寫40K嘅82K人批評我哋啊！蘑菇者爆字數已經係到就係咩？係嘅頭一想就係呢一部睇到佢劇本個數量就眼都突埋，大佬啊！你想即係截 cut 落去 pan 落去，你立佢你個時間，大佬。 咁都係啊，大佬。 黐我線！喂，咁今日好有嘢，新年嗰、那個生活檔咁樣，大佬一個本諗住俾新年咯。字肉黐下字寫到 好 deep 噶，我未打曬啦。 寫到喂，大佬寫咁多嘢嘅，我因為 有感動位 啊。唔係真係寫咁多字數啊，有黐線。 邊個寫啊？ 蘑菇咯，因為今年年尾咧，F 嗰個大special 咧，首先就係F Face 嘅 HF 線第一電影版第一次電視播啦，跟住就係艾爾梅二世閃寶。就第零話 嗰個唔係好關鍵咯，嗰事嘅啫， 唔關事。但係就係 嗰三田嘅啫嘛， 三田啫嘛。嗰個就暑日七月上嘅啦。咁而家播第零話啦，就叫做俾你睇下啲嘢啦。跟住就只有兩 件事冇講幾時上嘅，就係話2019 啫。巴比倫第七章巴比倫就2019啫，冇講幾時。 O、okay. K， 就兩間，淨係有幾個對白。 但係佢1月26號、27號有得睇喎， 唔知 係喺電影院有得先行發布， 應該有冇可能 啊？有，唔係佢唔係。嗱，戲院有個咁嘅 event， 唔係好信。 戲院有個咁嘅 event， 嗱，我先講俾你呢個戲院咁嘅 event， 我唔知裏面有啲講啲乜，總之有個咁嘅 event。 我唔多信，因為如果你1月27號要有啲片播嘅話，至少起碼俾兩格動畫我啊， 起碼 幾秒到啦， 有條 trailer 咩？起碼幾秒都好啊。 有啊， 幾冇啊？定格兩 格。唔係啊，上一個周年紀念咪俾咗你睇咯、啊，你見到暗梅樓嗰度。 我有啲懷疑啊，因為我對於FGO 嗰個劇本陣係劇本陣嗰啲離譜嘢咧，太我捱咗4年啦，我對佢劇本陣嗰啲暴走事件咧太深太理解啦。 係呢個都事實。 唔係，我最簡單，都係頭先佢講咯。黐線，本來呢個新年諗住新年呢度應該就係咩 小 類似之前達文西達文西藝畫藝畫活動咁樣，一個簡單活動，佢寫咁多嘢。 唔係啦。 但我仲 调到啊， 做死人咩？ 喂喂，咁癫，会讲下边个过去？唔系维维维就算噶啦。 系啦，佢个好同埋好多佢就系，哇，识唔识咁多嘢啊？因为佢同埋咧系睇出佢唔系嗰种俾人叫死人，佢越死越爽嗰种嚟噶。衰公， 你见到你上上一个阿北斋嗰啲一嚿嘢就算噶啦嘛？ 系啊，北斋嗰个四，北斋四四话好简单，佢因为新年其实但系因为新年通常就系嗰几个，我哋咪话系俾大家放下假就咩？一个简单嘅活动俾几话你玩一下，跟住就出卖新角色， 俾个夫妇你得啦，你初工就初初唔多算啦。 跟住就开个新活动，跟住即系开工噶嘛。大佬，你惊咁重嘅活动，我 O 系最哇，咁落手笔啦，我边个？ 嗯， 所以其实一样就系依间公司啲嘢好难，即系你好难讲嘅依间嘢，系佢系奇离例子嚟嘅。即系讲翻， 所以话冇得抄咯， 冇抄噶， 冇得抄你点抄啫？即系唔系玩英，唔系玩过去历史就 work。唔係話做呢種咁嘅玩法就喂，根本就關個玩法事，完全唔關個玩法事。根本你明白呢隻 game 二周年之前有個 B 不停俾你用翻，先至可以俾你望多咯。你明唔明白？有乜可能？所以咪話，你如果覺得2018年遊戲界最大鑊嘅事，日本遊戲界，我覺得 Kingdom Hearts 3大鑊。 咩事啫 ？Kingdom Hearts 3係頭先你想講嘅冇講。 哇 ！Kingdom Hearts 3係1月25號出啊嘛。我鬼佬嗰边系29张嘛，有条撚屌，我只系讲嗰条系撚屌咯。佢偷卖嘅，佢只系只 game 应该 suppose 连未出街，即系未派街嘅，10月中到啦。嗰条友系咩嚟嘅咧？唔系而家大概坊间有30只左右啦。嗰、那个系嗰条友真系咩人嚟嘅咧？系佢系。有30只 Xbox 版 Xbox One 版留咗，点解留咗咗咧？嗰条友咧系 packaging 嘅人嚟，即系佢系 pack 箱嘅人嚟。佢一个公司度偷咗30只将放出去卖。 嗯， 即系你觉得点避啊呢样嘢？ 哇， 呢样嘢点避啊？ 喂，呢样嘢好麻烦嘅，因为嗱唔系未试过，因为对有呢个事前漏风声嘅事件咧。唔系偷卖嘅， 偷卖系 list， 你都有 set 货，你寄咗出去，嗰间细公司抌卖出去，就叫偷卖嘅，你哋叫。而家做呢个仲甚至唔系笼中鸟造反，系我而家仲系 work in progress 嘅时候，我都未点货，系有个扑街员工喺你 packaging 嘅时候，仲系 package 紧嘅时候，佢偷我30只拎出去卖。 哇，好乸大镬啊！而家 点避啊呢样嘢？即係你講你即係嗰陣時 Red Dead Redemption 都話即係 game 十月領出啦嘛，28號出啦，好似冇記錯。佢話啲細 game shop 喺11月嗰陣時唔會收到，淨係俾大 game shop 出啦嘛，就防止 lead 啊嘛。呢、這個其他呢個情況點避啊？我都仲未收到啲貨，有條撚屌偷咗啲嘢出嚟拎出去賣，即係惹咗只機醒㗎啦。其實惹咗只機講只 game 話做完嗰時機經已講定話最。捏他巴呢个位咧，就系只 game 出咗之后，我会有个免费 DLC 俾你睇个最终嘅 finale 结局。啊，佢竟然醒噶啦，其实佢竟然谂定个后边插刀。我想佢哋完全冇谂过，中间有人竟然系咁样做手脚，捏咗只 game 出去咯。不过而家好奇怪地，唔知啲人合，唔知系咪啲人合作啦？我冇暫時冇見過任何呢嘅嘢咯，至少即係你知 YouTube 好撚賤噶嘛 ，YouTube、Facebook 呢啲好撚賤噶嘛，你越唔想睇嘅佢越俾你睇噶嘛， 係啦， 你好想睇嘅佢永遠唔會俾你睇噶嘛， 我邊係啊？佢Facebook 係有辦法，唔係Facebook 就另一間 ，YouTube 都係嘅 ，YouTube 有時 喺 YouTube 都係啊，係即係例如我睇得多 Final Fantasy 嘅嘢，即係我係想睇 Final Fantasy。啲人赞翻嗰时嘅嘢噶嘛，佢系一定为啲翻佢啲人踩翻嗰时嘅嘢俾你。 唔系，嗰日睇政治新闻，我睇政治节目， 嗯。 佢跟住就特別有辦法揾我啲仇家，我陳。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我明明聽緊我哋嘅友台嗰個嘢，唔知乜佢對等啲對家嘅俾你睇入知。 好精彩㗎！依樣嘢，哇！依家好厲害 AI， 即係簡單就係同扭蛋嘅逐心晶片一樣咯。係 咯，唉真係哇！嗰個真係唔知點避啊！真係，我所以咪應該而家啲人係咪話？唔應該有咩 day one patch 咁嘅嘢嘅，喂，依、這個真係要 day one patch 咯，落咗去 game 佢咯，即真係要大家即擺個好簡單嘅 time 喺裏面又好，乜都好啦，大家1月29號先至可以開只 game 嚟玩又好，或者係或者 jam 個曲，如果真係要 就啲冇 internet 嘅咧，我唔知而家呢個世界上仲有冇 internet 啦，好奇怪啦嗰啲樣嘢。咁你咪大不了，你即係每隻 game 後面有 barcode 噶嘛，咁你個 barcode 咪做多層嘢啫嘛，你咪都嗰陣時 gen 多個曲俾你，你拎埋呢個曲入去開 game 玩咯 ，PC game 咁咯。唔可以，如果真係你為咗真係要防止呢個所謂嘅 leak 啦，咁你唔用呢個方法唔得咯，我真係覺得黐線。 冇法，因為又唔能，因為就係、是。 我用佢兩星期，我都容許。而家係個半月喎、啊， 多一個分啲。 但係即係呢樣嘢有時會，因為哇，好突，一粒碌又真係過分咗啲喎，大佬。 喂，呢、這個真係完全影響公司嘅政策嘅喎，你明唔明白？ 呢個因為你話兩季比好過分㗎，係 咯。而家成個月之前，我未點數 喎。即係大佬，大佬基本上直情咩？未去到賣，已經唔係用包唔包裝問題，未出貨嘢。 唔係咯。即係中間就前兩場都最嗰條友真係唔中意聽你買喎，呢樣更令人覺得憤怒喎。 咁而家結果點啊？呢單嘢係 唔係根據我因為我見唔到佢任何，即係至少我冇特別抄，即係我冇特別抄，我只係純即係見啲人唔係即係野豬仔經已講咗出嚟呢件係堅事嚟嘅，跟住 officially 發表聲稱，大家唔好 share 啦，即係大家請期待發售日。大家玩啦、啊，對住佢，跟住交代咗嗰、那個，即係頭先我講嗰、那個話，最後 final 嗰個 DLC， 佢都係佢之前講定咗有呢樣嘢噶，咁所以真正最大嘅 Netaba 咧係唔會 Netaba 咧得到嘅，咁佢咁講啦，我哋咁信佢啦，咁所以咁就希望大家唔好 share。所有呢啲所謂嘅 leak 嘅情報啦，咁大家請耐心期待嗰一日嘅來臨啦。所以佢之後佢原本經已定呢個 schedule 係唔知六十月六號有條新 trailer， 之後13號有 CM 三條 CM 用 trailer， 同埋佢原本係18號有個 final trailer 噶嘛，佢都覺得即發生咗呢件事，隔咗另一日，原本18號佢有條 trailer 咧18號俾嘅，但係咧我覺得 surprise。我而家俾你睇 啊！啱啊！預期咪你裝真，預期料漏咗出去，不如 我自己講出嚟算啦，唔好理啦，係啦，咁樣咯。 真係甩呢個甩碌真係幾嚴重喎！呢個甩碌。係 啦，哇！次次都係 Square Enix， 唔知點解15又係咁。之後 呢間公司個 security 唔係咁差嘛？ 唔係，呢個點關 security 事啫？我而家仲係做緊 work in progress 喎。我唔會 expect 中間我幫你幫我 packaging 嘅，會有個 packaging 嘅謀利，即係仲要佢唔係我公司嚟嘅 packaging， 哇！咁大咁大， 無啦啦攞咗幾隻機出去賣，你點估到啫？ 完全即係你話呢啲嘢，如果中國就唔出奇啦， 中國唔出奇啊！但嗰個美國嚟嘅，大佬 咁就咁真係好啲，呢樣嘢真係。 仲要最搞笑，我哋 唔係因為依係 security 啊！ 仲要最搞笑，我哋撚屌喺 Facebook 度有曬佢自己咩？有曬佢自己讀即真名。location 有曬喺度，之後仲啲網民嗌交啊嘛 ！I fucking tagging this thing， 掟 hit 咁樣喺度鬧交。哇！你都幾勇敢啊！真係而家唔單止得罪咗 Square Enix， 你唔單止得罪咗 Sony 同埋 Microsoft， 你反而仲要得罪埋 Disney 喎。所以我真係大鑊，我覺得呢件大鑊好多。 不過奇怪喎，呢樣嘢因為 security 問題嘅。之後咧，如果真係 security 做得好嚴嗰啲咧。是每個嘢㗎，一手一場 check 個勢，一條冇帶唔出去㗎嘛，做嗰啲，可俾人攞卅隻啲出去，我你真係，喂，你公司啲，你門口個 security 有問題，我真係屌啊！ 真係要打一打喎，真係要打新。 你喂俾人攞卅隻佬，喂，你試你玩你其他公司冇人想做呢咁嘅，因為 聯想 Apple 無啦啦俾呢個30部 iPhone 唔知乜鬼最新代新型 iPhone 佢出去賣啊！ 富士通唔係冇話咩股啦，富士康都唔入做唔到啦呢樣嘢。 黐乸線點避啊呢樣嘢？ 嗱，攞你做又話啲遊戲啲嘢，即係玩一年話噶，一年全部 check 過曬，你 body check 啊 ，kick 卡嘢，一走喂，你唔可能無啦啦攞曬嘢，拎走咗你冇人知喎。 唔係之前 Smash Brothers 都話有件類似嘅事件發生，所以唔知啲人要點樣去提早 download 到只 game 嚟玩 啊。不過呢樣嘢唔知啊，因為 download 呢樣嘢有陣時可能係啲，不過有時好簡單，俾人攞俾人偷咗硬件出嚟咧，係絕對你失誤，但係 download 到咧係可能純粹叫做咩？好白痴理由嘅，因為 唔係可能，唔係純粹撳錯咗個係 太多啦，網電腦世界更加離奇嘅嘅離奇事件都成日有啦。 嗯， 好啦，咁大隻嘅今個禮拜差唔多，順便講兩句啦。龍珠超啦，播落嚟啦，因為你講到非常好睇，今日走咗。 唔好睇又唔好睇咩？ 即係講啊， 完全唔使用腦，完全龍珠意識嘅格局，龍珠意識，我最強調龍珠意識啊，龍珠意識嘅格局，總之。大家鬥拳頭啊，鬥魔大， 唔够你打变身，唔够你打变身，都系唔够你打再变身，唔系大家唔系中意睇啲咁嘅嘢嘛？ 系 啊，睇下唔好睇。 嗱，咁我就我廿八号本来想谂住睇咗先嘅，但系去廿八号。我有一次我去港茂，嗰陣我去到成七， 冇午夜場， 唔係冇午夜場。我嗰時唔知，我因為我 住邊啊？ 我唔係我住豪田，我去嗰個池袋食完飯咯，六七點啱好就是。如果睇龍珠咧，就成八點鐘場。 夜晚八點 啊！太夜啦，我散啦，我執咗成晚機。咁你嗰邊就咦做拉打喎，拉打我遲啲會再講嘅拉打。 佐藤健萬歲， 好啦，就睇五分鐘夠噶啦。 係就睇五分鐘夠啦。佐藤健萬歲， 咁講龍珠啦。其實咧套嘢頭嗰三十分鐘、四十五分鐘繼續係冇問題，唔影響嘅。 唔係咁，但係講翻要嘅，我覺得。喂，唔好過媽咁猛，應該要睇下嘅。 係啦。因為即係冇辦法啦，大佬。講真，點啊打？你冇可能打九十分鐘，即係你班畫師畫都九十分鐘，估都頂唔順。因為人對於高密度的戰鬥咧，會彈性疲乏嘅。 咁啊係，都係。 即係最簡單啫，Marvel 咧就好聰明，好知呢樣嘢嘅。佢啲超級 hero 片咧，兩個鐘極限嘅啦。兩個半鐘頭對佢講就超就 over 嘅啦，因為好似復仇者咁樣，大佬你長長平平兜飛起，觀眾會攰噶。你一定要，但係你話如果文氣多，即係你話雷神嗰啲，如果有文氣嘅話咧，你仲可以長少少。但係復仇者嘅話咧。除非有好多古仔，唔係話 即 係唔 係查到嘅， 唔係復仇者一同復仇者二咁樣。大佬啊，之後由頭打到尾冇古仔可言嘅。 嗯， 大佬啊，如果我睇咗兩個鐘頭嘅話，觀眾暈嘅，觀眾會頂唔順嘅。因為你個視覺刺激太多咧，會令個觀眾嗰個隻神經咧掹得太緊咧。 嗯， 去到後半夜你頂唔順 嘅 啦。 但係佢哋都醒嘅，佢哋係有轉到打法嘅，不斷地。 但係 又一開始係純粹捧隻抽啦， 跟住又變， 之後就變咗打得下唔好入。即係唔好接力之後就變咗做呢個 Poly 嘅 FPS 戰鬥畫面啦。咁之後再當個 Poly 變超新嘅時候變 3D 啦。咁所以係有 分。喺度換嘅，呢樣嘢係睇咗周榮心。 好開心喎、啊，大佬！ 好爽， 仲要全部你仲要淨係聽到野獸啊、掘穿啊，同埋我唔知 唔係意外， 佢講好開心。 同埋意外就係、是水樹內內同埋水樹同參田兩個做個小配角，多氣氛嘅，但係佢完全冇宣傳。係我睇，因為佢官方喺報冇講啦。 我都最後睇本場嗰時。 我去到入到最後睇 ending 個 cast， 咦？我因為嗰個女同阿貝羅尼一齊嗰女仔，把聲幾熟喎，同佢咦咁熟，邊度聽過咧？跟住有一睇嚇水樹同參田，因為佢大陸喂以而家水樹嚟講，佢係絕對值得擺喺水樹海報裏做啊，但係佢唔擺，哇好嘢啊！ 咁哪个视野站啊？ 咁系，赌有野宅，有古村，有野宅，有古村，有赌田敏，咁 level， 但系真系够，因为佢够胆就系佢真系唔系，因为其又以佢嘅气氛嚟讲，系摆出官方宣传海报嚟，值得嘅。 咁 啊，几多气氛嘅其实系。所以意外地啊，佢唔擺。 不過連山治王一同埋阿森田一森田， 佢 都冇乜氣氛嘅，都放咗喺。 係咯，佢奇怪就係佢兩連佢哋兩，不過佢兩個叫主，即係 主角啦， 主角啦。佢因為佢即係單集角色就有啲意外咯，佢唔擺。好啦，今集咧差唔多嗰七，如果要本來要三十分鐘，結果要 double 咗五集，唔好意思啊。 冇問題。 好，咁下個禮拜先至講，應該下禮拜睇下講唔講 commit 啦。OK， 好，下禮拜再見，拜拜。